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一个小时后，程先生从何佑安的休息室出来，神态看上去心满意足，没有人敢催促，更无人敢打听他在里面做了什么。程先生走向自己来时的座驾，陈文栋早已等候在那里。见他走近，陈文栋忙微微躬身：“ 程先生，沈先生说，让我以后跟着你，还请程先生收留。”“ 是不是你派人去杀灵书的？”“ 是。那小子跟何小姐走得太近了，沈先生不喜欢，所以让我 以后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要轻举妄动。”“ 但那小子一直在何小姐身边，万一……”“ 沈时期让你跟着我，不是让你来指点我的，对吧？”“ 程先生误会了，一切都由您说了算，是我多嘴了。”“ 还有，我知道沈时期让你待在何佑安身边，是为了监视他。从今天起，你只要保护他即可，其他的事情你一概不必管。” 陈文栋一愣，程先生却没管他的反应，自己打开车门，抬步就要上车。片场里忽然有人匆匆跑出来：“ 不好了，程先生，何小姐受伤了。” 林叔打了个喷嚏，这是他在十分钟之内打的第五个喷嚏了。“ 哎呀，谁这么想我？哎呀，生得好就是烦恼多。思慕我的家人从这里排到黄浦江都填不下。实在不知道是谁的相思让我产生如此大的反应啊。”“ 是病魔。” 一张毯子朝林叔当头照下，将他盖了个严严实实。与此同时，岳定堂的声音出来：“ 周叔让你披上。”“ 哎，周叔真好。” 林叔将毯子抓开，把自己裹成粽子，说话间又打了个喷嚏。他身上穿的是岳定堂的睡衣，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，林叔就乘火车去了一趟杭州。沪杭铁路来回十个小时，一日之内倒是可以将事情办完，没料想下午突如其来一场大雨，直接把他给淋成落汤鸡，又没有带换洗的衣物，回来时已经是晚间11点。要不是岳定堂派人去接他，现在估计还蹲在火车站打喷嚏。岳定堂觉得如果额头上能刻字，他一定会在林叔额头上刻8个字：生命不息，作死不止。胳膊还没好全就往外跑，这大雨一淋，感冒倒是其次，之前旧伤恐怕也会复发。说白了，难受的又不是自己，与他何干？即使林叔真把自己作成短命鬼了，那也是他自己造的孽。正想讥讽两句，老管家端着鸡汤过来了：“ 林少爷，快喝两口，暖暖身子。”“ 谢周叔。” 林叔捧着碗，小口小口啜起滚烫的鸡汤，不忘竖起拇指胡吹一通。 每回喝这鸡汤都能喝出不同的层次和深度，就像读那名家的文章，有句话禅语怎么说来着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岳家的厨子就是这境界了。“ 嘿嘿，您要是喜欢呀就多喝点，厨房还有的是啊。”“哎，别着急，小心烫着。哎，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来。” 岳定堂叹一口气，将到嘴的嘲讽又咽了回去。走了一个月春晓，又来一个老管家，这些人都中了林叔的蛊了。 何佑安的事情有眉目了。 天还没亮，林叔就乘坐最早的火车前往杭州。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是前清末年修筑的，至今仍在使用，单程一趟5个小时左右。林叔到杭州时将近中午， 他没忙着去吃午饭，而是先去了一间书店。那间书店就坐落在西湖边上，两旁俱是前清官员的宅邸院落。时过境迁，前清亡了之后，国内局势风起云涌，富贵的人不可能永远富贵，宅子也就几经易主。其中一间还被改为书店，正是林叔要过来找的明德书店。大中午的，人不多，林叔拎了个小板凳在书架前坐下，随手抽出一本书就开始看。这年头能买得起书的人不多，像他这样在书店里消磨时光蹭书看的年轻人数不胜数。店主显然也已经习惯了，自然不会赶来客。如果林叔临走前能买一两本书，便算是厚道了。岳定堂抬手打断他， 等等，那书店就是陈友华出没过的书店？ 不错，我想在那里等等看，能不能等到陈友华。 何佑安交给江河的两份暗杀名单里，一个是裁缝萧俊，一个是报社职员陈友华。前者已经死了，后者却逃脱追杀，离奇失踪。一个刚刚逃出升天的人，第一反应肯定是往远处跑，越远越好。但陈友华却在杭州一间书店出现踪迹，这本身就不同寻常，更何况是前后脚与何佑安同时出现。巧合过度就不是巧合，顺藤摸瓜，如果找到陈友华，说不定也就能够牵出何佑安，寻出何佑安的古怪之处。但岳定堂的关注重点并非这个，而是…… 你是怎么知道那个书店呢？ 哦，我让程思查的。 程思一个江湾区的小警察能管到杭州警察局去？ 记错了，我让我姐夫查的。 陈友华失踪之后，他就已经是个死人，不可能再用陈友华这个身份去行走，你靠白道的力量肯定是查不到的，所以是江河告诉你的。 哼，好像还真是他啊，我找了不少人帮忙，自己都不记得是谁。 你是不是嫌自己命太长，想努力让他活得短一点？ 老袁，这事儿你不能怨我，是江河派人主动送来明德书店的消息，他知道我在查何佑安的事情。就我看来，他也很想知道何佑安到底在这些事情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所以江河不光是在帮我，也是在帮他自己。 陆同仓想要杀他，就会留意他身边往来的所有人，你救他一命，现在已经进入陆同仓的眼线了，再跟他厮混一起，只会让陆同仓连你一块解决。 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主动找他了，我只与你厮混，这样可以了吧？ 老管家端着果盘过来，正好看见岳定堂身上紧绷的气势，不免温声插口说了一句： 四少爷，有话慢慢说，别吓着小孩子。 嘿，谢周叔。 小孩子，周叔你怕是忘了，他是我同窗同学。 来来来，吃水果，你有些着凉，不可贪多，睡前呀，我再给你拿一盅药茶过来，务必喝完了再睡。 知道了，周叔。 岳定堂满心无力，暗自长叹口气，若是周叔看见此人开枪杀人时的果决狠辣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客串的老管家很快退场，岳定堂也没了盘问的心情。 你继续说吧。 哎，我刚说哪来着？ 你在那间书店等陈永华。 哦对，那间书店叫明德书店，装潢还挺不错，古香古色。我在那儿看了半天书，心说该吃店主白眼了，便随手拿了一本略微便宜些的付了账。店主高兴的不行，还送了我一壶茶喝。对了，那本书能报销走公账的吧？ 你说呢？ 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自个儿练了，你别这样看我。我本来已经想好了，要是今天等不到，明天再在附近盯梢，反正总是能等到陈友华的。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，下午三点左右，陈友华就出现了。 你怎么能认出来哪个是陈友华？ 江河当初接了任务，自然要有画像，他把画像也给了我。但我看见的陈友华跟画像差别已经相当大，只有身材描述和一双眼睛生得像。当时我并不能马上肯定就是他，这人在书店转了一圈之后 就直奔后门出去。我从前门绕了一圈，跟在他后面，看着他去了西湖，在湖边坐了半天，又去了楼外楼吃饭。 仅仅是吃饭？ 仅仅是吃饭。 下午三点不是饭点。 但他真点了一桌菜。 他吃完了？ 没吃完，吃一半中途走了。 防止跟踪，掩人耳目。 也为了消除旁人的怀疑，若不是我认定他就是陈友华，那时候肯定已经放弃了，绝不会再跟下去。结果我一路跟到观音堂，就亲眼目睹一桩惊天秘闻。哎，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 别卖关子。 我看见有人要杀他。 江河的人？ 应该不是。江河一次任务失败之后，已经将那部分钱退回去。他与沈时七那桩交易就算是结束了。他不喜欢被人利用，应该不至于在这件事上骗我。 你倒是了解他。 这是夸奖吗？ 你觉得呢？ 我肯定觉得是啊，你问我不是白问吗？ 以你的性子，你肯定上去阻止了。 没有，陈友华警惕性很强，前面几次兜圈子就是为了防止跟踪，我不敢跟得太近，所以他出事时已经赶不过去救援。陈友华走的是暗巷，对方也就在暗巷动手，一刀毙命，几乎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。我看见凶徒从陈友华身上搜走了一份报纸，然后我便追上去将凶徒放倒，拿到他手里的那份报纸。 你 预定堂有种林叔又闯下大祸的预感，但是自打跟林叔重逢，接踵而来的事故似乎已经让他习惯了这样的惊吓，就像有个人在熟睡时冷不防就被吓醒，一次两次或许心脏受不了，久而久之反倒锻炼出惯性了。想及此，月定堂蹙眉。 放倒的意思是？ 自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像我这边人善厚道之人，难不成还能杀人灭口？ 我倒是宁愿你灭口了，此人能杀陈友华，自然也不会放过你。 你放心，我保证没有让他看见真容。而且此人既然杀陈友华又被人放倒，等他醒来会不会怀疑到别人身上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借此查出真相？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